《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章，卢娜·洛夫古德，第四十集。 他不应该跟我们一起来的。 赫敏用担心的语气说。 哦，高兴点吧。 罗恩说。 他几个月没有看见阳光了。可怜的人呐。好了。 弗雷德拍了一下手说。 总不能一整天都站在这里聊天吧。我们还有点事儿要跟李谈谈。待会儿见。 说完，他和乔治便从右边的过道上消失了。火车行进的速度更快了。窗外的房屋呼呼地往后闪。他们原地站着直打晃。 怎么样，我们去找间包厢吧。 哈利问。罗恩和赫敏交换了一下目光。 嗯。 罗恩说。 我们罗恩和我应该到机长包厢去的。 赫敏尴尬地说。罗恩没有望着哈利，他似乎突然对左手的指甲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 哦。 哈利说。 行，好的。 我想我们不会一路上都待在那儿的。 赫敏很快地说。 信上说我们只需去接受男生学生会主席和女生学生会主席的指示，然后时不时地在走廊上巡视一下。 好的。 哈利又说了一遍。 好吧，那么我们待会儿再见吧。没问题。 罗恩说着，用惶恐不安躲躲闪闪的目光扫了一眼哈利。 我真不愿意上那儿去，我情愿可我们又不得不去。我是说，我根本就不喜欢去，我不是破鞋。 我知道你不是。 哈利说着咧开嘴笑了。但是当赫敏和罗恩拖着箱子，抱着克鲁克山，拎着小猪的笼子朝火车头的方向走去时，哈利还是有了一种奇怪的失落感。以前每次乘坐霍格沃茨特快列车，他都是跟罗恩在一起的。 走吧， 金妮对他说。 如果我们抓紧时间，还能为他们占到座位呢。 好吧， 哈利说。他一只手提起海德威的笼子，另一只手抓住箱子把手。他们在过道里艰难地行走，透过玻璃门朝一间间包厢里张望，里面都已经坐满了人。哈利不由自主地注意到，许多人都怀着极大的兴趣盯着他看，有几个还用胳膊肘统统坐在旁边的人对他指指点点。接连五节车厢都是这种情况，他这才想起预言家日报整个夏天都在告诉读者他是怎样一个谎话连篇、特别爱卖弄的人。他郁闷地想，不知这些一边盯着他看一边交头接耳的人是不是相信了那些谎言。在最后一节车厢里，他们遇到了纳威·隆巴顿。他是哈利在格兰芬多五年级的同学，因为使劲拖着箱子，同时还要用一只手紧紧抓住他那只不断挣扎的蟾蜍来福，他圆圆的脸上满是汗水。 嘿，哈利。 他气喘吁吁地说。 嘿，金妮，到处都满了，我找不到座位。 你在说什么呀？ 金妮从纳威身边挤过去，朝他身后的包厢里张望了一眼，说道。 这里面还有地方呢，只有风姑娘洛夫古德一个人。 纳威嘟囔了一句什么，似乎是不想去打扰别人。 别傻了。 金妮大笑着说。 他没事的。 他把门拉开，拖着箱子走进了包厢。哈利和纳威也跟了进去。 你好，卢娜。 金妮说。 这些座位我们可以坐吗？ 坐在窗边的那个姑娘抬起了头，她长着一头乱蓬蓬、脏兮兮、长达腰际的金黄色头发，眉毛的颜色非常浅，两只眼睛向外突出，这使她老有一种吃惊的表情。哈利立刻明白为什么纳威情愿放过这间包厢了。这姑娘身上明显透着一种疯疯癫癫的劲儿，这也许是因为她为了保险起见，居然把魔杖插在了左耳朵后面，或者是因为她居然带着一串用黄油啤酒的软木塞串成的项链，或者是因为她读杂志时居然把杂志拿颠倒了。她的目光扫过纳威，落在哈利身上，她点了点头。 谢谢。 金妮说着对他微微一笑。哈利和纳威把三个箱子和海德威的笼子放在行李架上，然后坐了下来。 卢娜从颠倒的杂志上望着他们，那本杂志的名字是《唱唱反调》。他似乎不像普通人那样需要经常眨眼睛，只是一个劲儿地盯着哈利看。哈利坐在他的对面，现在后悔不迭。 暑假过得好吗，卢娜？ 金妮问。 是啊。 卢娜恍恍惚惚地说，眼睛仍然死死盯着哈利。 是啊，过得挺愉快的。你是哈利波特？ 他紧跟着说了一句。 这我知道。 哈利说。纳威痴痴地笑了，卢娜把浅色的眼睛转向了他。 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谁也不是。 纳威赶紧说道。 不，才不是呢。 金妮尖锐地说。 纳威·隆巴顿，这是卢娜·洛夫古德。卢娜和我同级，但是在拉文克劳。过人的聪明才智是人类最大的财富。 卢娜用唱歌般的声音说，她高高举起那本颠倒的杂志挡住自己的脸，不再出声了。哈利和纳威扬起眉毛互相望望，金妮强忍着不让自己咯咯笑出声来。火车哐啷哐啷地往前开，把他们带到了空旷的乡村。这真是古怪的变幻无常的一天，一会儿车厢里洒满阳光，一会儿又是天色阴沉，乌云密布。 猜猜我生日得到了什么礼物？ 纳威说。 又是一个记忆球？ 哈利说。他想起了纳威的奶奶为了提高纳威那糟糕透顶的记忆力，曾给他寄来的那个大理石般的玩意儿。 不是， 纳威说。 我有一个就够了，不过那个旧的我已经丢了好久。不是，看看这个。 他一只手紧紧攥着来福，另一只手伸进书包翻找了一会儿，掏出一样东西，像是一颗栽在盆里的灰色小仙人掌，但上面不是长满了刺，而是布满一个个疖子般的东西。 米布米宝， 他得意地说。哈利瞪着那东西，它在微微地跳动，看上去像一个病变的内脏器官，让人感到不吉利。 这是非常非常稀罕的， 纳威满脸放光地说。 就连霍格沃茨的温室里都不一定有呢，我真想现在就拿给斯普劳特教授看看。这是我阿尔基叔爷从亚树给我弄来的，我想看看我能不能培植它。 哈利知道纳威最喜欢的一门课就是草药学，但是他怎么也弄不明白这种发育不良的小植物有什么用。 它能做什么用吗？ 他问。 用处多着呢， 纳威骄傲地说。 它有一种惊人的自卫机制，看，替我拿着来福。 他把蟾蜍扔在哈利的膝盖上，从书包里拿出一支羽毛笔。卢娜·洛夫古德那双突出的眼睛又从颠倒的杂志上露出来，注视着纳威的举动。纳威把舌尖含在牙齿间，把那盆米布米宝举到眼前，找准一个地方，用羽毛笔尖使劲捅了一下，汁液从植物身上的每个疖子里喷射出来，一股股黏糊糊臭烘烘的墨绿色汁液喷到了车厢的天花板上、窗户上，溅到卢娜·洛夫古德的杂志上。金妮幸好及时用胳膊挡住了脸，只是头上像戴了一顶黏糊糊的肮脏的绿帽子。哈利可就惨了，他两只手都忙着捉住来福不让他逃走，结果被喷了个满脸花，那气味就像恶臭难闻的大粪。纳威的脸上和身上也都被喷湿了，他晃了晃脑袋，想把遭殃最厉害的眼睛里的汁液挤出来。 对不起， 他喘着气说， 我以前没有试过，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不过别担心，臭汁没有毒。 他看到哈利往地上吐了一口，不安地补充道。不早不晚，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包厢的门被拉开了。 啊，你好，哈利。 一个怯生生的声音说。 我来的好像不是时候。 哈利用没拿来福的那只手擦了擦镜片，一个长得非常漂亮、一头长发乌黑油亮的姑娘正站在包厢门口，笑眯眯地望着他。是秋章，拉文克劳魁地奇球队的找球手。 你好。 哈利不知所措地说。秋说。 好吧，我就是想过来问声好。再见吧， 他脸颊红红的，关上门走了。哈利垂头耷脑地倒在座位上，唉声叹气。他多么希望秋看见他和一群很酷的人坐在一起，他们被他讲的一个笑话逗得乐不可支。他真不愿意被他看见自己跟纳威和风姑娘洛夫古德坐在一起，手里拿着一只癞蛤蟆，脸上淌着臭汁。 没关系， 金妮安慰他说， 瞧，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弄干净。 他抽出自己的魔杖， 清理一些， 臭汁都消失了。 对不起， 纳威又小声说了一遍。